在眼睛停留时远处走，爱深陷沼泽，痛深不可测，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，泪不知所措在脸上挥霍。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请不要说爱上我是种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。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懦弱，怕结果赤裸裸，怕你离开我，悔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，付出全被灭过，你有没有爱过？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请不要说爱上我始终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。 是出发太久，我竟然迷失在旅途，

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智慧呢就是长在伤口的地方，人人都会经历伤痛，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拥有智慧，这是一场灵魂的博弈，只有最终没有被伤痛压垮的人才配得到它。让你痛不欲生的就是能让你脱胎换骨的，你说呢？ 冷空气却清晰，我在南极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，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，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，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伏案，沉浸轻叹，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，兵马俑身不成风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欢聚散，一人烟写在心上，含着泪白色恋人，却有灰色的年月，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，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，兵马俑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欢聚散，一人烟写在心上，含着泪白色恋人，却有灰色的眼泪，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，兵马俑谁不争锋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，一夜夜写在心上，含着泪白色恋人，却有灰色的年月。

下一波天晴的专注，一直到时间空

就让吧，把心里念住这两个女人。男人因为多情，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时一不觉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。 我将你的心熬成两半，一半是事业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谎解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。 Hey man， 也许世界不要他，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敷衍。 我们也许靠一点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。 也许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我骗我去赌无限。 我们也许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疼成两半，把笑泪念住这两个女人。男人因为多情，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。 我将你的心熬成两半，一半是失恋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谎解拖延男人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。 也许世界不要他，他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只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内心世界不表达，会让爱突然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也许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我骗我去赌无限。 我们也许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你知道吗？如果想要走出阴影，就要让你的脸面向阳光。如果你想摆脱平凡的生活，就努力让自己高傲的飞翔。如果你想告别懦弱，就让心在历练当中慢慢坚强。多心的人呢，注定是活得辛苦的，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。你说呢？所以希望广播前的你，平时在生活当中呢，可以活得简单自在一些。这里是品飞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江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

的眼泪，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，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要记得不流泪。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，是街上的行人还是月色太美，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流泪。我告诉自己，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又何必，何必再想你啊？这一份难忘，它也掩盖了我心动的感觉，它侵蚀了我。起头不流泪，是什么忍住了？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、中国黄金盛会礼仪，钻石婚庆周，三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。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400-800-5620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，乘坐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重新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-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，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曾经经历过的什么事儿对你的正面影响最大。这时候看到小八怪的太阳说，我舅舅曾经和我舅妈很相爱，但是后来呢他们离婚了，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舅妈嫌我舅舅不够有钱，所以我现在在加倍努力挣钱，我不能因为钱失去本该属于我的幸福。努力挣钱是对的，但是人如果活得过于物质的话，或许会失去生活本该有的乐趣吧。如果一个人爱你是因为你的钱的话，或许他也不足够爱你吧。当然话说回来，现实有时候呢就是如此的残酷哈。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 说懂是错，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。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脱，只要和别人结果，我会说我愿意做，我受够了寂寞。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爱要怎么说出口，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何必为爱蹉跎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曾经遇到的什么事儿对你的正面影响最大。这时候看到姐不温柔但懂你在乎你爱你，说曾经不得已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但我还是坚持走到现在，在这途中呢，我收获了友谊，也成功的磨练了自己，虽然有时候呢还是有点磕磕碰碰的，但是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所以说每一件事儿，只要你愿意去努力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正面的，都是好事儿，对不对？ 当时你看你眼睛间，每个人都流下眼泪，我也曾经为此伤悲，别离的想哭泣，凤凰花它忧伤了我，此去一别付出流水，年少情怀真挚可贵，记在我的心田里头，不管什么愿望不可，我还愿意爱我，我

情已经那过程，只是有人就放弃，也有人愿意再等，等一个发现，等一个感动，让爱再沸腾。就算很在乎自尊，我们依赖彼此，不得不承认，放弃自由，喜欢两个人，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，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，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。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， 所以说你曾经遇到的什么事儿对你的正面影响最大。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其实就想说哈，任何一件事儿，无论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，直观呈现出来的是好还是坏，它对未来的我们来说呢，都是有着正面意义的。关键在于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是否正面。所以如果生活里遇到不好的事儿，那就一定要记得从相对的面来想想这件事儿。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斐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